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又嚟到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嘅時間啦！大家好，我係豪輝。咁啊，直播室入面咧，仲有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 喺度。Alan 你好， 你好。 嗱，今堂呢一個嘅主角咧，咁啊，咪後同阿 Alan 傾嘅時候咧，就話啊，都係佢一個學習嘅一個對象啦，研究嘅對象啦，咁樣就好多故事咧可以講嘅。同埋 Alan 講一句咧，話佢嘅人生咧係冇停過嘅， 係 啦。呢個人物咧仲會分成兩集同大家即係娓娓道來佢嘅故事啦，雖然都係唔夠㗎啦嚇，咁但係都可以了解多少少咧呢個人啊點解喺爵士樂嘅一個歷史當中咁重要啦咁樣。咁講緊咧就係 Miles Davis 啊，戴維斯啊。咁啊，先請 Alan 介紹一下呢個人物先啦。 咁戴維斯啊 ，Miles Davis 啊，其實我相信有好多聽過甚至冇聽過 jazz 嘅人呢點都聽過呢個名字。 係，佢個名字都經常出現啊。 係啊，經常出現啊，甚至人哋啊、哦，如果你講緊美國嗰陣時即係宣傳緊自己有啲乜嘢文化啊，咁一定會有啲圖啊出嚟啊，一定會彈到 Miles Davis 張相出嚟㗎。係。係啊，即係佢即係基本上係其中一個代表美國文化嘅、一個人物咁重要嘅。咁因為佢呢確實呢係對呢個爵士樂上呢甚至喺音樂上流行音樂上都係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力嘅。咁而點解會佢有咁特別嘅一個成就呢？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好少人呢係佢可以由頭到尾呢都係不斷咁改變自己。 係。 嗱佢真係好得意嘅，佢每幾年呢就會轉一啲完全唔同嘅諗法，就譬如你講 Dizzy Gillespie 啊，甚至講 Charlie Parker 啊，咁佢哋好多時候就係玩一種音樂，咁佢就玩到佢哋真係成世咁樣，但係佢玩得非常之好，咁但係你好少會聽得出係你可以聽 Cool Jazz、Bebop， 然後之後我哋有啲叫 Modal Jazz， 咁然後有 Fusion。然後又有一啲佢哋自己出嘅一啲叫做自己嘅作品，自己作嘅歌，然後有啲叫 non-functional harmony， 即係一啲叫做唔係成日用嘅和弦，又有即係基本上我隨口噏都有幾種唔同嘅 style， 都係佢呢叫第一個玩嘅。 係，咁但係佢係即係精進咗之前嗰個啦，跟住先至話嗰種我玩厭啦，唔玩啦，我玩第二樣啦，係咁樣一定係佢純粹係覺得可以再唔同啲喎，可以再新啲喎，即係佢嘅思路係點樣呢？ 佢絕對係前者， 係 啊，個人係比較激進啲嘅， 即係佢都係一個好勁嘅人啦、 啊，好勁嘅人，尤其是佢講一個例子，就係佢曾經玩過一首非常之出名嘅歌，就叫 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咁嗰陣時佢玩完之後，個個都好鍾意，然後佢隻碟係大賣，因為當時出名嘅卡通啦。咁然後呢佢呢就同嗰個訪問裡面嘅人講，就話我呢世都唔會再玩呢隻歌。 點解呢？ 佢話我已經做過， 滿足咗啦， 我已經做過 去第二個階段啦， 我點解要重新玩過啊？咁 哇，好有態度喎、 啊！佢其實係非常之有態度嘅人嚟嘅。不過之後我哋落嚟講佢嘅故仔，你會發覺佢係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之有態度啦，同埋都幾難相處嘅人嚟嘅。嗱，首先講佢細個先啦。其實佢咧好細個咧，十零歲嘅時候咧，已經咧係俾 Juilliard 出名嘅音樂學校咧就收錄咗做學生嘅啦。 係 咁 ，Juilliard。專讀古典音樂嘅， 嗯哼， 嗱依家嘅 Juilliard 咧係有 jazz 讀嘅， 嗯， 我都去過 Juilliard 裏面嗰個 professor 咁樣，同佢上過堂啊，咁都係好朋友，咁我入過去裏面，咁佢都話係啊，講一啲故仔俾我聽，就話以前咧 Juilliard 咧係唔可以玩 jazz 嘅， 唔可以玩 jazz 嘅， 係。就包括我以前嗰間學校都係，以前係有啲歧視嘅關係啦，所以咧你喺嗰個音樂學校裏面，如果你玩 jazz 嘅話咧，你係俾人踢出校嘅。 哇，咁嚴重啊！ 係啊，係好嚴重噶。 係。 咁而佢咧就更加犀利，佢係唔理嘅。咁咧佢就完全唔翻學，入咗 Julia 之後唔翻學，就日日咧就匿埋喺個房度練 jazz。 係。 咁咧，於是者幾個月之後咧，咁佢都索性就不如唔讀啦。 冇意思啦。 係啦，咁亦都唔讀係啱嘅。點解咧？因為佢係俾人哋請咗嘅。 你邊個呢？就是 Charlie Parker 啦。 十幾歲嘅時候。 十幾歲未二十歲嘅時候啦，咁 Charlie Parker 就請咗佢嚟入去佢個 band 度。嗱點解呢？好得意嘅，佢人生咧有好多好刺激嘅轉捩點嘅。咁咧同埋就話嗰陣時咧，嗱佢入咗去呢隊 band 嘅時候都有好多叫做有啲人講嘅。點解咧？嗰陣時 Charlie Parker 咧請咗 Miles Davis 咧，就因為想補翻呢、這個。小號手嘅呢個位置， 係 咁佢本身係邊個小號手呢？係 D.C. Gillespie， 係 咁一個大師級嘅小號手，然後就換咗個小朋友， 係 都不特止，仲要嗰陣時嘅 Miles Davis 咧，其實咧真係唔係玩得咁好嘅， 嗯， 佢絕對係不能夠代替到 D.C. Gillespie 嘅。嗱，仲有唔係話冇咗 D.C. Gillespie 就只有 Miles Davis 喎。嗰陣時仲有其他好好嘅小號手嘅喎，例如有一個叫 Fats in the Pharaoh， 佢一個非常之有技術啦，同埋佢玩嗰啲 bebop 係已經係融會貫通，完全用得着嘅喎。咁、但係點解要揾一個 Miles Davis 咧？大家都摸不着頭。但係咧，於是者佢亦都玩咗兩年啦。咁然後咧，佢咧就離開咗呢隊 band 啦。咁然後就有自己嘅事業啦。但係喺呢兩年裏面咧，做咗好多好多同 Charlie Parker 嘅一啲錄音，有好多都係到依家我哋仲聽緊嘅。就例如呢一隻啦 ，Billy Spells。咁啱啱聽完呢隻歌咧，其實就係最早期嘅 Charlie Parker、Billy Spells 嘅一個演繹啦。咁其實你大家聽咧，其實嗰陣時咧，佢都唔係一個叫做非常之犀利嘅小號手嚟嘅啫。咁但係當然佢都做到嗰個工作啦，都做得好啦。但係絕對唔可以攞Dizzy Gillespie 嗰啲大師嚟比。但係最有趣嘅地方係咩咧？佢自己都知喎。佢自己都知道佢個技巧上呢係不能夠同佢哋比，甚至佢哋嘅我哋玩小號啊，最重要係乜嘢啊？講個 range 啊，即係究竟佢可以吹到幾高音，越高音你就即係你個 range 越闊啦。咁佢都知道自己嗰個 range 好窄嘅，咁佢就諗，如果係咁嘅話，我冇理由咁傻同佢哋一齊嚟大家鬥嗰個技巧嚇，鬥快或者係鬥高音㗎嘛。咁佢就行第二個路線啦。咁佢開始就諗 cool jazz 呢樣嘢啦。 係 ,ok。 係啦，咁所以大家都聽過上一堂嘅話呢，都會知道呢其實 cool jazz 係啲乜嘢啦。咁我哋呢度就唔會再多講啦。咁但係呢佢又整咗一隻好出名嘅專輯。咁嗰隻專輯呢，其實你聽到個名呢都知道好犀利㗎啦。就叫 The Birth of the Cool。 cool 嘅誕生。 係啦，咁呢一對 band 呢其實非常之有趣㗎。首先呢有幾樣嘢要講㗎啦。Cool Jazz 呢大家都知道係一啲bebop 嘅延伸。 係。 咁係有一啲叫做arrangement， 即係有一啲編曲嘅嘢喺裡面。咁呢佢呢一個編曲呢不但只有趣，因為佢係一個九個樂器嘅 band 嚟嘅。而且佢仲用咗一啲呢好奇怪嘅樂器嘅。即係譬如比較少人用嘅嗰啲樂器啊，嗰啲 horns 啊，佢都會喺埋裏面。咁所以呢佢編出嚟呢就更加有新嘅嘢聽。 即係未聽過啦啲人。 係啦，未聽過。咁所以嗰陣時呢Miles Davis 呢就即係已經有個好創新嘅嗰種想法啦。就成日都會即係諗緊啊，佢唔係想話要點樣贏人哋啊？你吹得快，我吹得更加快，或者我要吹得更加有技巧啊！佢諗緊我點樣可以做靚件事，做啲新嘢出嚟。咁咧，不如我哋咧就聽一聽咧喺《The Birth of the Cool》裡面揀出嚟嘅歌《Move》。 咁大家啱啱聽完首歌啦，都會聽到有好多唔同嘅樂器，咁、然後就有好多嘅叫做arrangement 啦、即係啲編曲啦。咁但係咧，你聽到佢哋編得非常之豐富嘅， 係 就好似咧，你每一個樂器咧抽出嚟咧，都係已經係一條旋律啦。 係 咁，然後佢幾條旋律搭埋一齊咁樣咧，所以我覺得呢一個編曲咧係幾似一個 big band 嘅編曲， 係、 不過咧係一個濃縮版， 係好豐富， 係好豐富嘅。所以想當年咧係好少有呢啲咁樣嘅爵士嘅唱片嘅。 嗱咁啊，先聽住 Miles Davis 嘅故事先嚟到呢一度先啊。咁啊，呢、這個時候咧先去一去 All Around Jazz 呢個環節，陣間翻嚟咧再了解多啲 Miles Davis 嘅故事啊。 All Around Jazz。 All Around Jazz， 我會想今集介紹俾啲學生聽多啲嘅、因為講緊咧就係可能一啲做功課啦，又或者咧夜晚温習嘅時間啊，因為咧我留意到一啲網上嘅可能一啲嘅播放嘅平台啦，一開咗之後咧佢就會無限播一啲嘅唔同嘅種類嘅音樂啦咁樣，咁啊成日咧都見到有個女仔啦坐喺度啦，可能就係睇下書啊、寫下嘢啊咁樣，咁所以就令到我諗到，温習或者做功課嘅時候啊，會唔會都可以有首爵士樂趁住陪住我温書呢咁樣？咁 Alan 你又會點樣揀呢？ 嗱，如果我温書呢，雖然我好少啦，但如果我真係温嘅話呢，我就好難聽到爵士樂嘅。 係， 因為我覺得聽爵士樂呢就即係唔係背景音樂嚟嘅。 咦，咁咪好難介紹有咩音樂？ 都唔係嘅，我都諗到一個非常之好嘅作品可以俾大家聽下嘅。不過今次有少少唔同，就唔係呢 100% 係爵士樂喎。咁就係呢有一個好出名嘅作曲家就叫 Steve Reich。咁呢個作曲家係美國作曲家嚟嘅，咁佢其實呢就係一種就叫做 minimalist， 有 minimal 嘅音樂，咁即係咩呢，即係一啲比較簡單簡約嘅一啲主義嚟嘅。 係 咁，而好有幸呢佢亦都揾咗一個好出名嘅爵士樂吉他手 Pat Metheny 去合作。 係 佢哋呢整咗一隻好出名嘅專輯就叫 Electric Counterpoint， 咁呢裡面呢就有一首歌咧，我特別中意咧，就是、第一個 movement 亦叫 fast。佢咧就會不斷咁樣有一個電吉他聲就重複同一個音，然後就不斷咁彈彈彈彈彈彈彈，咁然後咧就佢用嗰陣時嘅嗰啲錄音儀器啊，整一啲 effects 啦，然後不斷咁重複啦。咁然後咧就會有第二粒音出現啊，然後不斷咁重複嗰粒音。佢哋彈嗰種音樂就唔係為咗有啲旋律喺度，係為咗個意境。咁而唯有有個意境嘅時候呢，就令到我諗起就係、如果我溫書嘅時候有一個意境出咗嚟、就好似有棟有一個自己嘅空間，然後就與世隔絕，咁就可以好集中咁溫書啦。 係 ,ok, 呢首咁特別嘅作品呢，睇下可唔可以推介到俾大家啦，陪住大家過一啲做功課同埋溫書嘅時間啦。 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啦。咁啊，今堂咧介紹嘅人物咧就係 Miles Davis 戴維斯啦。咁樣咁啊 ，Alan 咧頭先都講咗好多關於佢嘅故事啦，嚇點樣同唔同嘅人嘅合作啦，點樣咧去創新啊。咁咧跟住落嚟咧 ，Alan 咧我知道會介紹咧就係佢自己啦嚇、出嚟做一啲可能嘅組合啊咁樣啦，亦都俾後世咧都稱佢為一個好出色啦，同埋好有名嘅 嘅一個組合樂團啦咁樣。咁啊呢個時候啦，再請 Alan 咧介紹多啲佢嘅故事俾大家聽啊。 嗱，咁之後落嚟咧，佢嘅人生咧都真係相當之豐富啊。咁啊，首先第一樣嘢啦，啱啱都講咗啦，就整咗隻 Cool Jazz 嘅碟啦。咁然後咧就好紅啊。因為嗰陣時就冇人聽過呢一種音樂，咁你諗下爵士樂嗰陣時，都係一個幾主要嘅娛樂嚟嘅，咁所以佢嗰陣時咧好紅，大賣咧係賺到錢嘅，咁嗰陣時好快咧佢就開始即係叫做成為一個叫做 star 啦，咁咧就佢有一樣嘢好叻，就唔係話佢個小號嗰個技巧啊特別勁。或者係一啲叫做佢有啲作嗰啲好複雜嘅歌，佢就唔係行呢啲路線，但反而呢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叫做 leader， 係啦，一個好好嘅做一個 band leader 嚟講，佢非常之好，佢有好有一個遠見，同埋佢呢係慢慢進步嘅，佢個技巧係進步得好快嘅之後，咁我哋跟住落嚟呢就要講佢個叫 first great quintet， 咁就係咩意思呢，就係佢嘅第一隊嘅最出名嘅五重奏。就因為呢一隊 band 呢嗰個組合就係太犀利啦。所有嘅樂手呢全部都係 stars 嚟嘅。 ok， 星級樂團啦、 星級樂團。我哋有咩樂手呢 ?Red Garland 彈鋼琴啦 ,Philly Joe Jones 打鼓啦 ,Paul Chambers 就彈 bass 啦，仲有一個又係非常之重要嘅 saxophone player,John Coltrane 就吹佢嘅 saxophone。咁呢一隊 band 呢基本上每一個樂手呢自己嚟講呢都已經係叫做好有份量。咁佢呢一隊 band 黐埋一齊變一隊 Miles Davis 嘅 Quintet。咁嗰陣時呢就亦都係非常之紅嘅。而有一樣嘢係好特別嘅就係呢，咁佢呢嗰陣時呢就有個 Jazz Festivals。咁玩完個 Jazz Festivals 之後呢，咁呢佢就即刻就有人話，喂，我同你已經簽個唱片合約啊，咁嗰間公司都係一間大公司嚟㗎嘛。咁但係嗰陣時呢佢就有啲拗撬喎，同舊嗰間公司有冇搞錯啊，我哋嗰張 contract 你都未完，你又簽新嗰張。Miles Davis 就望下張 contract 係乜嘢啊，即係要佢錄多幾隻碟先至可以放佢走。咁呢佢呢就嬲嬲地呢就話 ,ok, 咁我咪錄晒佢咪走得囉。咁佢呢就用幾日呢就錄晒四隻碟啦。 用幾日錄晒四隻碟。 係啦。 ok, 我都唔知可以俾咩反應佢啦。 係啦，用幾日嘅啫。然後呢就完全冇 rehearsal。然後去到個 studio 度就即刻錄。 一入去就錄啦。 一入去就錄。咁呢嗰四隻碟呢亦都係我哋依家呢讀爵士樂呢一定要聽嘅當教科書咁。咁聽嘅碟嚟嘅，咁有分別有 working 啦、relaxing 啦、steaming 啦，同埋 cooking。 就呢幾隻碟個名啦。 係啦。 哇，都好似好有意思咁樣喎，但係你即係你唔會知道原來佢係用咗幾日時間去完成咗呢幾隻碟。 係啊，同埋呢幾隻碟係到依家我哋都覺得影響力好大。 咁就唯有只可以佩服佢啦咁樣。咁啊，好啦，咁佢就完成咗份合約，就真係可以去另一間公司啦。 係啦。咁所以佢嗰陣時即刻就出呢幾隻碟，而呢幾隻碟呢其實都有個共通點，就係佢哋玩一啲叫做好 standard 嘅 jazz 囉。咁所以其實呢我哋啱學 jazz 嗰啲人呢我都建議聽呢幾隻碟嘅。係呢幾隻碟都係一啲非常之好嘅一個 學習啦。 學習嘅對象啊，呢幾隻碟係啊。咁有快歌有慢歌，全部都係 standards。咁所以其實聽咗呢一個 first grade quintet 先呢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學習爵士樂。 好啊，咁啊呢一個嘅 quintet 啦，又有冇一首歌可以即係呢個時候介紹俾我哋聽呢？ 有啊，嗱呢四隻碟裏面呢，我呢自己呢第一隻聽嘅碟呢就係 relaxing。咁 relaxing 裏面呢其實嗰六隻歌呢其實我都好熟㗎。咁如果你真係要我揀呢，我可能揀呢隻啦 ,I could write a book。咁呢隻歌都係一首 standard 嚟嘅，咁大家就聽下佢點樣去演繹啦。 嗱，今堂咧帶俾大家咧就係 Miles Davis 嘅故事嘅上半部分啫，咁啊都即係聽得出咧，即係佢好精彩啦，同埋咧都未曾停步啊，咁啊相信咧下半部分咧一定會有更加多嘅故事嘅，咁我哋就留待下一集咧再同大家講啦。今堂嘅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咧先嚟到呢一度，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同大家講聲拜拜， 拜拜。